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Jazz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乐客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前几天我的朋友发微信给我，让我给他推荐一个歌单，用途是下班路上听。我原来觉得下班路上你想听什么听什么呗，但他给我了一个让我不得不做今天这期节目的理由。他说呢，下班路上的歌单除了要打发上下班路上无聊的时间之外，还要有效的去缓解一天上班的劳累的感受，要照顾到大家的情绪。什么样的歌曲能够纾解压力呢，并且能够让收听者跟得上时代？哎呀，一说到跟得上时代，我就觉得压力山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仔细想了想他说的，觉得真的是在认真的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想说，既然这样，我就做一期下班路上听的歌吧。虽然我们是晚间节目，但是下班路上的歌曲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种感受的，于是有了今天你将要听到的这些歌曲。你好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初夏的朝夕音乐，我们要显得更加的有活力一点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第一首歌，来自 Khalid， 叫做 American Tea。 Let's check it out。 Say what we mean when we're high off our American tea. My youth is the foundation of me. Oh, I'm proud to be American. So wake me up in the spring. 来自 Khalid American Teen， 整张专辑就像是为这样的一部美国青春电影定制的主题曲。画面开始于你的朋友的二手老车，想象一下哈，车内的收音机里面飘出 Khalid 富有磁性的声音在吟唱着这首 American Teen， 你们尽情地穿梭在隧道当中，驰骋在公路上面，一起激动而浮夸的大声歌唱，摇摆相视而笑，就像后来你从城市玻璃窗装扮的俱乐部当中出来，在 Uber 当中入睡，直到你的朋友摇晃你醒来，打开车门，冷风刮在你的脸上一样的刺痛清醒。当然我刚刚说的都是情绪上的画面啦，相信很多人粉上 Khalid 都是因为 Location 入坑的。不过在嗓音方面呢，有听过他现场的听众来评价说不够专辑来的好，现场使用了非常多的哭腔，和专辑里面尾音自带的自然的沙哑音不一样。另外呢，肺活量真的是不足，希望他能够多多锻炼一下。也有人说至于他的未来会怎么样呢，感觉他出道就是巅峰了吧，虽然很喜欢他，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也不如同类型的歌手，比如说 Frank Ocean。 当然假如时光有机会让我们回到中学时代的话，那 Khalid 的 American Teen 或许会是我整个中学生涯当中最有共鸣的一张专辑，因为真的很棒，希望你能够找来整张专辑来好好的听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oflo， 叫做 Talking Buddy。 That was Talking Body from Toflo。 如果要找一首能够缓解你一天疲惫的歌曲，我觉得刚刚这首歌一定会入选我的歌单，至少我会很喜欢这样的节奏吧。在下班的路上呢，和各位来分享一下自己内心的躁动。这首歌收录在 Toflo 的第一张专辑 Queen of the Class 当中。2014年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很多人都在写，哎，你们认识这个新晋的歌手吗？他到底是谁啊？他是怎么出道的？2018年，现在的他已经是炙手可热的一线大牌歌手了。在刚刚结束的天幕音乐节上面， Toflo 也是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然而你听到他的音乐和他喜欢的音乐类型，你绝对想不到他是来自于电音盛行的北欧国家斯德哥尔摩。如果你经常听朝夕音乐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来自于英国啊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人，他们生产了非常多极致优秀的音乐。这也是我为什么想顺着北欧的线路一起慢慢的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的原因。至少呢，这是我人生当中目前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如果你在方便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朝夕 FM 或者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做做，来跟我们一起好好的聊聊天吧。 intoxicated. I'm in rapture. From the inside, I can feel that you want to wake up high on it. Feeling suspended. I'm in nightmare. Way up in the sky, I can see that you want to. 问一下，为什么你今天的嗓音显得如此的性感又沙哑呢？没错，因为我今天说话还蛮多的，因为夏天就是要多多说话，来跟我们一起活力的一起嗨起来哈。刚我们挑这首歌来自于 DXX， 叫做 I Dear You。 想象一下，你独自站在夜晚的街道上面，街道上面路灯盏盏，灯光暗淡，远处呢是繁华的大街和高楼，霓虹灯不时的亮起，不过你与那片繁华始终有一点距离，最终一切都暗淡下来，仅剩下你、街道还有路灯。这就是 The XX 给听众在音乐当中营造的意象。话说能够写出这种如此画面感十足的乐队真的不多了。极简主义当然也不是 The XX 开创的，但是他们也不是唯一走极简主义路线的乐队，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 WildBeats， 他们也有那么一点意思哈，但是的确 The XX 做得不错哈。乐队他们放弃了真鼓，采用吉他、贝斯、鼓机、合成器，他们比较擅长运用留白和停顿，古典以及那种飘逸的吉他单音的 solo， 营造出音乐的空间感。 独特的风格在近十年的独立流行乐坛当中独树一帜，很难找到与之相仿的作品了。我记得我当时是听 On Hold 这首歌入坑的，正是他们2016年11月刚刚推出的新专辑，叫做 ICU。 我当时看那个封面觉得还蛮有感觉的，所以我就戳进去听一听，听到那首 On Hold， 女生的英伦口音我一下子就沉浸于其中，电音和电子鼓点响起来的时候就完全的被惊艳到，然后和着非常带感的 bass， 炫酷又不俗气，采样改编的 rap 出来之后真的是相当的惊喜了，所以就立马红心了这首歌曲。无论是在下班路上，还是你现在即将入睡的入睡时间，你听到的都是夏天的朝夕音乐。为什么说夏天的朝夕音乐呢？因为节奏一定是不能少的。 No, I can't take it anymore.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